有一个月的羊奶粉就能够免费得，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狗年贺岁，明星商品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率先发声，258元一盒，直接3折，89元一盒，贺岁门槛首次降低，订购两盒额外加送定制版紫砂养生杯一个。 这可不是一般的紫砂杯，采用304不锈钢铸造，表面黑色的钢琴烤漆，内胆是紫砂泥材质。泡茶不易走味，茶叶不易变质，茶汤更加香醇。再加上可旋钮的防漏杯盖，携带方便，装进包里不用担心漏水的问题。而且呢，每个紫砂杯都配有礼品手提袋，精致漂亮，送人大气。关键是今天门槛降，订购两盒月度装花178块钱，30天的羊奶全面滋补，定制版的杯子拿回家，贺岁福利只为更多朋友来试喝。4007106108，4007106108。 好多人说，哎呀，这一到冬天手脚就冰凉冰凉的，这一到冬天稍微不注意就胃疼胃胀，这一到冬天啊，穿4-5层衣服还是觉得冷，这一到冬天就经常感冒咳嗽，嗓子不舒服，那就喝点羊奶吧。 同时呢，羊奶的营养价值很高，尤其富含易吸收的优质蛋白质、天然乳钙和维生素，补充人体所需营养，帮助你的身体抵御寒冷。 而瑞麟羊奶是中国羊乳之都陕西富平的明星企业，科学规范化的养殖，严格生产链，多年来以出口为主，在广播推荐3年多，在价格上做足了优势，原价是258元一盒，您现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仅需89，一盒喝上半个月，每天花费5块钱，就是普通奶的花费。 没错，过年了，咱们带到更大优惠，仅需订购两盒，一整个月的量只要178块钱。另外呢，还要再加送给您一个紫砂养生杯。这个杯子啊，我爸妈是特别喜欢的，走到哪儿都带着。304不锈钢铸造，黑色钢琴烤漆，内胆采用紫砂泥材质，泡茶泡奶都好，放到包里也不会漏，而且每个杯子都配有高档的礼盒包装和质检报告，送人大气，自用放心。市面价值199元，本次贺岁福利免费赠送。4007106108，4007106108。 每年贺岁，咱们的明星商品都要做力度最大的一次回馈活动。 是， 之前从未有过说瑞麟羊奶两盒就有这么好的赠品免费送，还包邮送货到家。那这一次呢，是总部经过特别调研申请赠送的，毕竟在咱们的用户群中以中老年朋友居多，出去遛弯锻炼带着防漏水的紫砂养生杯，泡茶得原味更好喝。 没错，一盒瑞麟羊奶粉只要89元，订购两盒178，就送高档的紫砂养生杯了。 是， 线上太疯狂了。欢迎新朋友1269的吴先生说，自己啊平时就喜欢泡点这个枸杞什么的，喝热水好啊，正好呢试试羊奶怎么样。1038的朋友说，早知道羊奶好，但一直没喝过。今天100多块钱可以喝一个月，还有紫砂杯送，那就先订一个月的试试看。谢谢新的朋友关注啊，羊奶呢现在都一致认可的奶制品了。研究也发现，羊奶当中多种的钙、铁、锌、硒等矿物质，铁、硒、锰等微量元素，维生素 A、B、E 等等也非常全面，又让我们人体可以很容易的吸收羊奶当中所含有的营养。特别是中老年朋友喝，这上楼下楼、出门遛弯买菜，或者出去旅游，都能有力气。 总之喝羊奶身体好，趁着贺岁福利，低门槛尝试，一盒89，两盒就送紫砂养生杯，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就像线上有一位老会员李叔叔说的，平时这紫砂养生杯啊都要200块钱一个，今天订购两盒羊奶就免费送，赶个巧订2组，和老伴儿啊一人一个杯子。 没关系啊，本次贺岁咱们不限量，新老会员呢都能够来参与，大家关注身体，坚持喝羊奶就值得点赞了。 是， 原价516元两盒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现在只花到178元，可以喝上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呢，花到每杯羊奶粉只要4-5块钱。 对， 这和平时咱们在超市买奶或者是订奶的花费是差不多。而且今天啊还要再送一只价值199元的紫砂养生杯，泡茶泡奶都可以。4007106108，4007106108。好了，时间一分一 一秒过去，活动马上结束了。醇香无膻味的好羊奶，再加紫砂养生杯，一共只要178元。您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你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有人禀报了关公，关公一听，不要理他，不理了。探报又来报，说越骂呀，这词儿越难听，说您贪生怕死，让您赶快献城投降，是匍匐出城啊。匍匐出城，肘膝而行，爬出去顺城里边。关公一听，满口胡言，不要理他，此乃激将之法。关羽熟读春秋，我上你这当，我并不是不敢跟你打，我是为保护下邳城。到了下半晌了，这夏侯惇呢更厉害，不光是骂了，外加羞辱，什么词儿都有了。说你关羽不是曾经温酒斩过华雄吗？那是创大运，要没有那几十路诸侯给你仗着胆子，你根本杀不了华雄。什么温酒斩华雄，瞎吹。温酒的说是杀完华雄回来那酒还热乎的，当然热乎，我们有人都看见过，一直在火上烫着的。呵，你说这气人不气人？这还不算呢，有人骂着骂着又把虎牢关三英战吕布的事儿提起来了。刘备关羽张飞你们哥仨打人家吕布一个人，不害臊那就欺负人家。你关羽有能耐，你怎么不一个人跟人打呀？一个人打你嫂子，让吕布方天戟把你给挑了。哎呀，啪，气得云长一拍桌案，腾腾一下令箭呢、啊、由桌上都掉下来了。好你夏侯惇，胆敢羞辱关某，丈夫可杀不可辱，这就是关羽的信念。关羽这一生气呀、啊，头晕脑胀了，他把手下邳城的重任给忘了，传令出城迎敌，这不是因小失大吗？关二将军平生就这么个脾气，一个字傲，立刻传令点兵出城。三声炮响，率领3000人马杀出下邳城。城里边炮一响啊，可把外边这拉拉队吓坏了。那时候他不叫拉拉队，就是好几百人都排在那儿，有一个人在前面喊着号，一二，这些人就开骂，一二，这些人就骂，那骂的兴高采烈。一听炮响，坏了，关羽杀出来了，快快什么呀，跑。夏侯惇这气，你们跑什么呢？有我在这儿呢。门旗往两边这么一分，夏侯惇一催马到了阵前了。关羽一看夏侯惇这气不打一处来，好匹夫，焉敢辱我，你跑这儿来羞臊我来。呜的一下把青龙大刀就举起来了，二马盘桓打到一处。夏侯惇根本不是关羽的对手，可是今天他也不是诚心实意的打，打了二三十个回合呀， 夏侯惇就装成亏歪假邪的样子，汗也下来，在马鞍桥上张着嘴一阵喘。关公一看，就你这个，你这点本领还敢跑到夏培城这会儿连喊带骂，再有三个回合我就把你劈于马下。夏侯惇呢，不打了，是拨马就败。关羽一想，我不能追，因为什么，我这要一追，那我这城池出点意外怎么办？匹夫怕死贪生，跑了饶你一命。关公把马勒住了。这夏侯惇也够气人，他跑出一段路去了，他叫住马回头，把那一只眼睛瞪得滴溜圆，瞅着关公，怎么不追我呀？关公一看，哎，怎么回事？干嘛他冲我撇嘴晃头的？然后他又冲着关羽点了点手，那意思你上来。关羽一看，你这是何意？哎，关公听了，方才那地方十分狭窄，我想找一宽阔所在，你我大战300回合，你可敢追追你家夏侯将军？关公这气，哦，你嫌这地方窄啊，哪儿宽敞啊，哪儿你也不是对手啊。夏侯惇休得猖狂，啪啪啪啪啪啪。夏侯惇一看，行了，来了，呱呱呱呱呱，这骑马在前面跑。跑一段路啊，他有时候还跟关公打两下，他怕关公生疑，打个3-5似的他就败。这么样断断续续的，一下子关公追出了好几十里地。猛的呀，关公想起来不好，他这是不是诱我呀？急忙带领人马往回上，刚这么一回头，啪，路边一声炮响，左有许褚，右有于禁，一下子就把归途给掐断了。关公明白了，我上了夏侯惇的当了，他举刀就杀上来，力敌二将，一眨眼的功夫把这两员大将给杀得徒了乱乱。许褚啊和于禁都暗挑大指，好勇猛的关公，不得了，他们且战且败，败出去有个一里多地，大啪，徐晃李典上来了，跟着就是跃进夏侯渊。关公并没把这些员大将放在他的心头，要是打他还是真不在乎，不过今日关公无心恋战，他一再提醒着自己，我可不能跟他们耽搁时间，不能总这么打，这打的时间一长，我的夏培城怎么办？他恨不得一步飞马回城，可是人家曹操计策已定了，就是不让你回夏培城了。不是说单独的大将打不过你吗？俩人打，俩人打也占不了你，不是吗？哎，弓箭齐备，啊，砰砰砰，箭弩齐飞，逼得关公只好勒马往回退，一直战到天晚。关公带领着人马败到一座土山的山头，临时算扎了个寨。这儿离夏培城好远呐，赶天也晚了，他来到这山头上，刚把这寨扎住，有人来禀报，启禀二将军，夏培城中火起呀。关公瞅着青龙大刀举目这么一看，果然夏培城是火光冲天。曹操真把夏培城给烧了没有？怎么回事？他是以惑关公之心，就是搅和你。关公带领人马刚出城不久，曹操派到城里去的那些诈降兵就把城门开开了，就把曹丞相给接进夏培城去了。曹丞相一进夏培城，先安排人保护起刘备的家小，然后告诉是不许扰民。那么这火光怎么回事呢？是曹操在几个城门楼子上边那城角的地方点起来的几把火，让关羽打远处这么一看，就看夏培城火光冲天了，他心就忙了。就为了这个，关公一看这怎么得了，吩咐人，备马 杀下山头。他上马提刀往下杀，他想杀出重围，杀不出去，到处都是弓箭，你往哪边杀哪边就用这箭射你。这么说吧，连续冲杀十几次都没能离开这土山一步，逼得关公无奈，暂且歇息歇息再说吧。他把大刀往那儿这么一戳，马童给他牵着战马，关公坐在一块青板石上，刚坐着功夫不大，有人来禀报，启禀二将军，山下来了一将，是一人一骑，手提大刀。嗯，关公举目这么一看，果然飞来一匹白马，马上这员将一看关羽在那儿坐着呢，他老远的勒住了缰绳，翻身下了马，把刀往咬宁环上这么一挂，抢步上前十里呀。二将军别来无恙，张辽这厢参待。哦，关公一看我当是何人，原来是文远将军，岂敢。张辽将军，你来此作甚？难道说要与关某一战不成？说的这个，云长左手一捻长髯，唰，残眉往上这么一挑，凤目微睁，二目神光炯炯。张辽暗暗吃了一惊，冲着关公摆了摆手，哼，二将军，并不是，我不跟你打。哦，那么你是前来游说关某，你当说客来了吗？也不是。哦，关公明白了，不用问，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想必是文远兄前来助关某一臂之力，你帮着我打仗来了，更不是了。啊，关公刷把脸沉下来了，公既非助我来此何干，你不是来帮着我，那你到底干什么来了？二将军呐，我有几句话想在二将军跟前陈说，不知道您听与不听，有话请讲当面。荣禀二将军，如今玄德公存亡不知，翼德将军生死不明啊！昨日曹操已经攻破了夏沛，可是您没到夏沛城中去看，是军民无伤，一个老百姓都没动，并且曹丞相亲自派人已经将玄德公的家属保护起来，是不许惊扰。为此我是特地前来禀报兄长你。关公听到这儿全明白了，哦，他还是来做说客来了。呵呵，文远将军，关某随处绝境，视死如归，你赶快下山，我是稍事休息，立刻迎战，咱们还得打。张辽听到这事儿，哈哈哈哈，仰天大笑，仁兄啊，您不怕天下耻笑你吗？哦，关公愣了，我仗忠义二字与曹兵死战，安得为天下笑乎？他们笑我什么呢？仁兄啊，你今天一死，其罪有三。这句话关公可愣住了，文远将军，但不知我有哪三罪？二将军听了，当初将军与刘皇叔结为兄弟，视同生死，今日皇叔败北了，可是生死未明啊，虽然败了，他是死是活着你不知道啊，不知皇叔之生死，你先战死了，皇叔复出，您还相助何人？其罪一也。 就是说刘皇叔要没死，他又出来了，你可死了，谁保他呀？第二，刘皇叔以家眷重托于我兄，兄今战死，二位夫人无所依赖，这两位夫人还依靠谁呀？你呢，负了皇叔之重托，其罪二也。再说今天您凭匹夫之勇硬打死拼，这是个最没出息的办法，您成其不了大英雄。就凭您的学问和武艺，兼通经史，武艺超群，您还想要保皇叔匡扶汉室，今天就这么生打硬拼，那太不应该了，这是三罪。其实啊，指三罪为名，他是来劝降关公。为什么非让张辽来劝？因为张辽与关公十分要好。当初曹操在下邳破吕布的时候，白门楼上曹操想亲手把张辽杀死，关公为保张辽这条性命，他双膝跪倒在地。那关公轻易给谁下过跪？这才保住张辽不死，所以张辽、张维远一直记在心头。今天谁来说劝他都不放心，是他亲自在曹丞相跟前讨的令。曹操也明知道，知道张辽与关公甚厚，两人特别好，所以才派他来。关公听这会儿是沉吟半晌，他也在想啊，自己呀、啊、开始的时候打定主意，打定个什么主意？是死战到底，打死为止，哥哥也见不着了，兄弟也没有影了，现在下邳城中二位皇嫂怎么样，也一点音信皆无，我一个人孤单单的有何面目活在世上？大将上阵，不死带伤，战死得了。现在张辽这一说呀，关公心里在想，张维远这话说的对，我得留下这有用之躯，还得保我家兄长，办大事。可是兄长死活下落这都不知道啊，目前来说先得把二位皇嫂保住平安无事，然后再打听兄长与三弟的下落。嗯，想到这会儿，关公看了看张辽，文远将军，你指我三罪意欲如何？你说出我有三条罪过来，你要干嘛呀？张辽心想，嗨，有门。现在关公的心有点动了，借此我再好好跟他说说。将军，您看一看。说到这儿，张辽把手这么一举，关公朝他手指的方向这么一看，这家伙满身片野旌旗招展，袖带飘扬，到处都是曹操的人马，一眼望不到边，那真成了兵山将海了，你怎么往外杀呀？将军呐、啊，今天你只有投降曹公，如果不然你就得战死疆场，我觉得那样是徒死无疑。如果您要活着的话，您再打听打听刘皇叔的下落，知道皇叔在什么地方，您去投奔皇叔，这才叫全其大义，您才能称得起是当代的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哦，关公听着这会儿把头低下，他想了想，张辽这几句话说得好啊， 目前也只好如此了。如果不降，那只有死，自己一死那全完了。什么二位皇嫂啊，什么哥哥在哪儿，兄弟张飞的下落呀，那全谈不到了。可是这投降这两个字，这字眼太难听了，关公听着别扭。张辽看出来，关将军，我劝您归降曹公啊，可有三便，有三个便利条件。第一，您可保住二嫂平安无事，此乃一便矣。您不背桃园之好，没有背恩忘义。二便，留下您这有用之身，保皇叔匡扶汉室，此乃三便。将军何乐而不为？关羽沉吟了半晌，他手捻着长须，看着张辽，想着心事啊。关公想，这怎么办呢？真的要是战死啊，确实是身负三罪而死啊。人家张辽说的是一点都不错，方才这三遍说的也很好啊，那我得怎么办呢？我降曹，这名字不好听啊，不降我下不了土山呢。一旦哥哥要是没死呢，我这二位嫂嫂完了，那我对得起我家兄长吗？降了这个字儿太难听了，怎么能有个权宜之计呢？关公的灵机这么一动，有了。他一拢长髯，文远将军，张辽这么半天没说话，他坐的对面就瞅着关公，他在猜测关公心里的变化，我这几句话是不是打动他了？张辽一看呢，有门，他赶忙冲着关公一拱手，不知关将军有何话讲。文远将军，方才呀，你这三遍说动了我的心肠，我想托你回复曹丞相，关某有三事相约，你不让我投降吗？我有仨条件，如果丞相应允了，关某是当即卸甲，我立刻盔摘了，甲卸了，不打了。张辽啊，高兴的几乎要跳起来。关将军，但不知有哪三事？丞相待人宽宏海量，莫要说三件事啊，就是六件事、九件事，恐怕也不会不应。请将军您讲吧。关公一听，那好，我与皇叔曾立下誓言，共扶汉室。今日我是只降汉帝，不降曹操。第二，我二位皇嫂必须让曹操以皇叔俸禄赡养，一应上下人等都不许到门，随随便便的些闲杂人谁也别去。第三，只要我知道皇叔下落，不管千里万里，我便辞曹而去，三者缺一，断不肯降。望文远将军积极回报丞相。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1977年那个初秋，刘峰被我们逐出了红楼。在他临行前整理行李的那个夜晚，小曼爱上了他。 一场锦瑟华年中的相逢，一次绚烂芳华的绽放，40年命运流转变迁，磨不灭一代人的青葱追忆。严歌苓长篇小说《芳华》，寻找那些平凡谦卑背后的伟大。 北京故事广播每晚20:30，欢迎收听。 选两篇文字，背两首音乐，不管是否阳光灿烂，都要浸染自己。冲一杯咖啡，选一个角落，就算工作再忙，也要享受片刻。轻松一点，用音乐舒缓自己；动情一点，用文字感动自己。品读十分，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收听《深入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张文远一看，那我回去告诉你一声吧。关将军稍后片刻。说完了，张辽给关公施了个礼，飞身上马，是打马下山回了大营。自从张辽上土山说关公去之后，曹操这心就在嗓子眼这悬着，他不知道张文远能不能说得动关公。曹操正在大帐里背着手这来回溜达呢，忽然有人来报：“启禀丞相，张辽将军回营了啊！快叫他来，快来见我。”随着这话音，唰，帐帘一起，张辽打外边就进来。曹操先看张辽的神色，因为见其面知其其肺肝然呢、看这回说的怎么样，张辽脸上能带出来。曹操一看呢、张辽啊，虽然比不了刘备那样喜怒不形于色，他也是个整脸人，很少有笑模样。今儿他回来了，走时候什么样，回来还什么样。曹操一想，大概没说成。来来来，文远，有话坐下讲。参见丞相。不必多礼，坐下坐下。关将军说些什么？张辽先把呀自己跟关公说的那三罪三辩说了一遍，然后这才说，关公说投降可以，但是他有三个条件。快快讲来，哪三个条件？第一，关羽说他只降汉帝，不降您曹丞相。 这句话把曹操给说乐了。怎么呢？是降汉不降曹啊，我身为汉相，我即汉，汉即我，汉时就是我曹孟德，那算得了什么呀？这个曹操没说出来，心想小孩话，行，我答应了。但不知这第二个条件是需要给二位夫人发俸禄。给二位夫人发俸禄啊，那理所应当，我应该加倍发俸。比如说，原来刘备在朝中的时候， 他每年拿2000担粮食，这次刘皇叔不是没在这儿吗？就是关羽这一说呀，我发4000担也没什么，可以给。他还说这一营人等就是3岁顽童古木先生，不许随便登门，谁上那儿去串门去也不行。曹操听到这会儿，此乃家法家规，提得对。曹操把大侄挑起来了，没事闲杂人等上人那儿干嘛去啊？谁也不许去，去了让我知道立即斩首。答应答应。那么这第三呢？第三丞相，这第三这个文远光笑不说，曹操有点着急了，心说你乐什么呀？这第三条他提的是什么呀？文远你说下去啊。丞相，这个这不必为难吗？怎么咱们可以商量啊？你看咱让人家提条件，人家提出来了，咱们再听听他提的怎么样，合不合理，要不行你再回去跟他说说。关羽我想他提不出别的来，第三也就是什么多要金银还是什么别的事儿，大概就这些了吧，你说吧。丞相，第三呢，关将军说只要他探听着皇叔的下落怎么样，他就辞别您去投刘皇叔。啊，曹操一听有点急了，这可不行，这不这怎么，我费了这么大的力气，我为收降关羽，我是让他保我呀，怎么着，我在这儿养着他呀，等吃饱了喝足了又白又胖，然后帮一下打马扬鞭走了找他大哥去了，那我费这事干嘛呀？这断断不能答应。曹操这才明白，我说张辽跟我说这第三个条件的时候怎么吞吞吐吐的呢，啊，感情是这么档的事儿。张辽啊也预料到了，曹操听到这会儿非着急不可，搁谁也不能答应这个条件，可是呢这不答应不行啊，不答应关公降不了啊。张辽早已打定主意了，他要劝说曹操，丞相您不必过急嘛。 文远，他这事儿不能不着急，你想想， 你说咱们能办这傻事儿吗？ 这并不傻。 丞相，我想是这样，您呢熟读经史，大概您没忘了豫让众人国事这个故事吧。 哦， 曹操刚从座位上站起来，一听这句话他又坐下了。这豫让众人国事是怎么回事？这豫让啊是战国时候的这么一个人，他曾经有这么个议论，他说国君呢对待我要像对待一般人那种态度的话，我呢就以一般人态度来对待他，如果他对待像国士那样，就是国中的特殊人才那么对待我，那么我也以特殊的态度来报答他。其实豫让这态度不对，怎么回事？这就等于是给多少钱干多少活。文远没有别的办法了，用这个故事说服一下曹操。曹操还真听进去了，对呀，文远说的有点道理。张远赶快又盯了一句，丞相您别忘了，刘皇叔为什么对关公这么好，关公为什么这么死心塌地的死保刘备，您想这不是恩义之交吗？您要对待他好的话，他不是就把刘皇叔忘了就保您了吗？ 言之有理。文远，行，那这三个条件我全都答应，你立刻回复云长，遵令。文远高高兴兴的又回来了。 关公一看张辽办事真麻利啊，去得快回来的也迅速，到了跟前给关公施了一礼。 关将军，文远将军，曹丞相可曾答应关某三约？ 全都答应了。 哦，那我还要说一件事情， 不知关将军还有什么事？ 请丞相把人马暂退几十里，我得回到下邳城禀明二位皇嫂，然后再降。张辽挺为难，心说关将军您怎么这么些事儿？这三个条件丞相全答应了，您知道我费了多大的劲呢？您这还得到下邳城去跟嫂子商量，如果要请示皇叔这还行，本当不答应不答应。张辽一看呐，关公把凤目瞪起来瞅着他呢，心说呀，我别惹祸，别因为这档子事儿把前面那仨条件再都吹喽，我怎么去回复丞相去呀？对呀，关将军义气深重，人家跟刘备呀是异姓亲手足啊，别看不是一个姓，就跟自家兄弟一母同生一样，这叫有父从父，无父从兄，兄长没在得问嫂子。张辽一想太啰嗦了，干脆我走吧，我您在这儿再稍候一时，还得回到曹营去说去。张辽忙了，他想走马灯似的又回来了，回到大营跟丞相这么一说，曹丞相把令箭就举起来，怎么回事？传令退兵。荀彧一看别驾，过来把令箭接过去了，丞相您不能传令撤兵啊。怎么了荀先生？哎呀，关公啊，他哪能答应这么痛快？刚才文远来了我没听见，他走了之后您跟我这一说，我一想这是一计呀，此乃叫缓军之计，他让您退兵，他提了这么几个条件，您把兵一退，他从下邳城把人马调出来还得跟咱们打，这兵不能退。之所以挤得关公出了这么三个条件呢，那就是说咱们重兵围困的结果，丞相不可不思。哎，曹操把荀彧的手推开，把那令箭抢回来了。咱们，哎呀，荀先生，你十分多虑，你想的太多了。云长意气深重，绝不能自食其言。来呀，兵退三十，咔呼咔呼，两声炮响，哗，人马退出去三十里，那叫一射之地。三十里一射。探视马一看曹兵退了，赶忙来禀报关公，启禀二将军，曹兵已退。哦，云长一挺身站起来，手撕长髯，举目这么一看，曹丞相的人马像退潮一样哗啦一下走了。关公点了点头啊，曹丞相这个人还真讲信义，还不错。怎么办呢？别在这儿待着了，下山吧，领着他手下的这些人马离开土山回到下邳。一进城啊，关公就愣了。怎么愣住了呢？大街小巷，黎民百姓，一切如常，安然无恙，连块瓦都没碎。不是说下邳城中火光冲天吗？哎，那就是曹操在城根底下点了那么几堆大火，是为扰乱关羽的心。哦，云长这才明白，感情那几堆火光啊，是为了迷惑我。行，他再看看呢，曹操这个兵计很严呐、啊。他为了收买人心得人心，所以呢，曹操在兵马进下邳的时候就下过令，不许动城中一草一木，那就更不能伤人了。那马踏青苗，格发带手，曹操真做出样子来了，所以他的纪律很严明啊。关公先到府中看望二位皇嫂，两位夫人一看 云长二弟回来了，很高兴，问了问皇叔的下落。关公这才说，现在皇叔下落不明，又问了问三弟张飞，也不知去向。自己啊，就把降曹的事情跟二位嫂嫂说了。两位夫人一听，只得如此，就依二叔。这二叔啊，就是二弟的意思。关公和二位嫂嫂把话说明之后，这才带着几个随从来到曹营见丞相。曹丞相一听说关将军来了，是急出辕门外。关羽赶快下马见丞相施礼，曹丞相是顶礼相还，把丞相手下的文武给吓了一跳啊！因为关公见丞相要施大礼，他刚跪下这么一条腿，曹丞相过去双手搀扶，而且丞相那条腿也跪下了。大伙一看，这是要干什么呀？您对这位关羽将军有活命之情，不然就在土山把他困死了，怎么您对他施这么重的礼呢？嘿，他们哪里晓得丞相的心肠，见了这员大将把曹丞相给喜欢坏了。关羽先谢不杀之恩，哎呀呀，曹操摆了摆手，二将军，我久慕将军大名啊，素知云长之忠义，今日幸得相会，足为曹某平生之愿。嘿嘿，今儿在这儿能见着你呀，我简直就满足了。关公一听丞相，文远将军是不是待我关某已经禀过了我三约之事？我对你提那仨条件，他跟你说没说？ 都跟我说了。 丞相，我望丞相能应允之后，不能食言，你可别说了不算呢。 哎，云长，我言既出，安能失信？ 说话得算数嘛，说了话不算，你分谁呀？我乃汉丞相。关公笑了，要是这样的话，只要关某得知皇叔所在消息，就是府堂导火，我也前往相从，到那时候恐怕我行事荒速，不能辞拜，您可得原谅一二。如果我得的这信儿要急，我连夜就走，我连消息都不告诉你，这你能不能答应？曹操听明白了， 关将军 只管放心，只要是玄德在，您就去相从。可是，他自言自语说了句话，这句话是曹操心里话，也是给关公听的。我觉得这次乱军之战，恐怕玄德已亡于阵前呢。这人说不定许是死了。这话说出来，他怕关公不爱听，但愿得玄德公平安无事，待我派人前去寻找，也就是了。曹操嘴里这么说，他端详着关公，心里说：“关羽呀，你放心吧，我是绝不能放手叫你走啊！无论如何，我得把你留在我这儿，要不然我费这劲干嘛呀？”然后曹操这才拉着关公的手到了大帐之中，是摆宴款待。曹操在这儿歇兵三天，班师回朝，大队人马回许都，关羽亲自保护着二位皇嫂。来到许都，曹操另批宅院与关公，单给拨了一所宅子。关公把这所宅院呢，就来了个一宅分两院吧，哎，后边呢有两位嫂嫂居住，自己住在前边。关公又拨了十个老军在后边看守门户，一切闲杂人等不许登门去打扰。关公呢是昼习武，夜读书啊，白天苦练刀马，晚上夜读春秋，是读书达旦。不是有句话秉烛达旦吗？就是点着灯啊看书，一看看一宿。 在这同时呢，关公还不断地派出人去在四面八方探听刘备刘皇叔的下落。苦就苦在于探听了好些日子，也没打听着皇叔究竟是死是活，在什么地方。这事儿让曹操知道，曹操一听，什么？关公派人到寺外打听刘备的下落呢？哎呀，可千万别让他打听着，要打听着啊，他就弃我而去了。曹操一方面吩咐人封锁住刘备的消息，你们如果不知道那更好，要是知道了，谁也不许把刘备的消息下落传到关羽的耳朵里去，如果谁传过去让我知道了，我可杀了你们。大家知道曹丞相的心意呀、啊、哎呀，曹丞相爱惜关公这员将，简直的爱得不得了，知道丞相既礼贤下士又爱将如品呀、啊、对贤士能人他尊重重用，对武将爱得都着了魔了，要不然也不能对这位关公二将军这样。光爱吗？不是，曹操是十分敬重。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不是说还有上马赠金下马赠银吗？那是说白了是上马提金下马相迎，就是说他送关公出府的时候，关公一上马，曹操一手裸着缰绳，一手啊撩一下关公的战袍，怕是关公上马的时候这脚这么一认蹬，把这袍子襟踩着。那么下马相迎的，就是关公每次到曹丞相府邸这儿来，曹操必然是出门迎接。那么时间一长呢，就把这上马提金下马相迎说成是上马金下马银了。一个是曹操也不能见一回关公面就给回钱，这位关公也不能见着一回就要一回钱，那成了财迷了。那么这美女实名呢，这可是真的，曹操特意在这歌妓之中选挑了这么十位貌似天仙的美女送与关公，就是伺候关公吧。关公把这十位美女啊全送到后院，让他们去伺候皇嫂去了。你说这个事儿可也怪，曹操啊一天看不见关公就想，只要坐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不住地打量着关公。关云长这个人呢、啊、不单武艺超群，他熟读经史，曹操有问他就有答，所以曹操对关公把他看成是自己一个知心的好友，应了那句俗话了，眼里看着心里爱。这天忽然他发现呢，关公的战袍有些旧了，曹操也没说什么，他度量了一下关公的这个身躯，那就是说穿多长多短多肥多瘦，然后啊曹操亲自挑选义锦呢、啊、义者其也，就是最好的一块衣服料吧，给关公做了一件战袍。这天喝酒，酒至半酣的时候，曹操吩咐一声把这战袍脱进来，一个亲随手里拖着一大盘子朱红油漆盘子带牛筋的，上边放着这件征袍，红绿相衬，那简直是奇光悦眼。曹操亲自就把这件战袍赐给了关公。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 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转眼间，瑞麟羊奶粉已经在北京推荐有三四年的时间了，还在东城区南花市15号开设了一家专卖店，后面还在筹划着第二家、第三家，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瑞麟羊奶粉能够成为您家门口的好羊奶。那今天瑞麟新年福利给您带来了订购月度装瑞麟羊奶就送紫砂保温杯的活动，您听到就别错过了。 厂商零售价格258元一盒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活动中啊，不仅可以享受到89元的直供价，而且呢，订购月度装两盒就送价值188的精美紫砂养生杯一只。等于说啊，原价516元的两盒瑞麟羊奶粉，现在只要花178元，这每天羊奶的花费啊，也只有几块钱。5分钟的活动时间，听到就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就说今天的活动不一般嘛，凡是打进4007106108，订购羊奶粉的朋友们，除了享受羊奶的三折优惠之外，还有一只精美的紫砂养生杯免费赠送，304不锈钢外壳，经典大气的黑色钢琴烤漆，贴心的防漏旋钮杯盖，还有最重要的紫砂泥内壁。天气冷，谁每天不要喝点热乎乎的茶水呢？有了紫砂杯，泡茶不走味，茶香更醇厚。您去商场转一转，同品质的都要花到200-300块钱，但是今天只要订购两盒瑞麟羊奶粉，花上178，除了可以享受30天的羊奶之外，这只紫砂养生杯也要直接免费送给您了。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9740的朋友说，自从前年2月份开始喝羊奶之后呢，已经是连续喝了2年的时间了，效果好不好自己喝了就知道。那手机尾号3579的朋友说，马上就过年了，送礼不如送健康，家里亲戚朋友每家都送两盒羊奶粉挺好的。还有我们9103的朋友订购成功，说喝了大半年的瑞麟羊奶了，挺好的，那今天呢还有紫砂杯送，那就多订一点慢慢喝。还有我们0069的朋友也说，89块钱喝上半个月羊奶已经是很便宜了，你们今天还有紫砂杯免费赠送，这品质能保证吗？ 解释一下，瑞麟乳业与享购时鲜合作已经多年了，线上有电台媒体把关，所有的产品必须三证齐全才能在电台推荐，那线下呢有实体门店，您拨打4007106108直接咨询门店地址前往，我们的门店客服一定会热情的为您服务。不过我得提醒您啊，门店可是没有电台的优惠价格的哦。 对啊，这瑞麟新年专档一年也仅有一次，价格呢必须给力， 是 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花89元试喝瑞麟羊奶粉的同时呢，订购月度装两盒，还要再加送给您一只188元的紫砂养生杯。那每天羊奶的花费啊，只要几块钱，记好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想想看，几块钱还不及您保健品的1/10呢。但是现在的几块钱却可以让我们的身体获得多种的营养元素，早餐喝杯羊奶，丰富的钙质和蛋白质可以更好的滋补身体，过年聚会少不了多喝两杯，喝酒前冲杯羊奶，硒元素和益生菌可以更好的保护身体，让身体更舒心，那晚上睡不着喝杯羊奶也可以。那提醒您，瑞麟新年专档订购月度装两盒，还有紫砂养生杯免费带回家，4007106108，4007106108。 提醒您啊，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播报一次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厂商零售价格258元一盒，那在新年特惠的活动当中呢，直接给您享受3折的优惠，一盒只要89元，订购两盒就免费赠送价值188元的紫砂养生杯一只。那紫砂养生呢，大家都知道，泡茶泡酒啊，茶香四溢，酒香飘荡。那这一款紫砂养生杯呢，不锈钢的外壳，钢琴烤漆，大 气漂亮，旋转杯盖呢携带方便，礼盒包装让您在寒冷的冬天啊可以享受到我们给您带来的温暖。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两盒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和一支价值188元的紫砂养生杯只要178元，这每天羊奶的花费啊只要几块钱，最后的30秒钟时间订购成功免费送货上门，满意再付款，不满意直接拒收，不会收取您任何费用。来，放心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 欢迎来到恐龙博物馆，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只史前霸王龙化石。霸王龙学术译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知识物质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曹操亲自把战袍赐给了关公，关公起身道了谢。过了两天，曹操一看关公怎么没穿那件战袍啊，他注目仔细一看呢，穿着呢，穿可是穿，是穿的他那件旧战袍的里边了。哦，那新袍当了衬衣了。嗨，曹操巍然一笑，云长啊，何必这样省俭呢？你看我给你一件袍，你怎么把它套在里边了？就这么穿嘛、啊，穿坏了再做。关公一听，哦，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这件战袍，呵呵，丞相有所不知，这件战袍是我家兄长刘备所赐，再新的战袍我也得把它穿到里面。因为我兄长所赐这件战袍，我是见袍如见兄面，为此我才把您所赐的这件征袍穿到了里边。哦，哎呀，曹操听到这儿冲云长挑了挑大指，真是大义之人啊。曹操嘴里是这么说，心里好大的不痛快，心里说你说这是何必呢，我还亲自挑了这么块缎子，人家好搁里边套着穿。这天曹操又设宴款待关公，关公一进门，曹丞相一愣，怎么回事？看关公面有泪痕，好像刚才哭来着。这曹操不能不问呢，二将军因何面有泪容，落什么泪？大丈夫泪不轻弹。关公听到这儿叹了一口气，哎，怎么回事？感情今天早晨起来啊，二位皇嫂就哭。关公到后边一问，这才知道二位皇嫂思念皇叔刘备，为此痛哭。关公何尝又不想，既想大哥刘备，也想三弟张飞呀、啊，所以云长才掉了眼泪。 曹操就也劝了几句，哎，不要难过，不要难过，我想啊，使君会平安的。二将军你就只管放心，简单敷衍劝说几句，因为这个曹操不敢深劝，你仅自提刘备，刘备的勾起了关公的心思，说不定啊他就许走喽啊。所以曹操赶忙往旁边唱，哎呀，云长将军，丞相，你这不虚然可真是太美了。关公的胡须是与众不同，长然无留，二尺多长，胸前飘洒，根根吐露，真是美呀。这个曹操啊，不知道怎么感动关公是好喽，他给关公做了一条啊锦纱的护须囊，第二天一上朝让汉献帝看见了，爱卿为何将须然以囊裹之，说你挺好的胡子干嘛用囊把它罩起来呀？微臣须然很长，此囊乃丞相所赐。汉献帝让关公把须囊撤下，关公解下须囊来打夹子一看，哎呀，这五柳长髯真美，太漂亮了，殿头上是百官称赞。汉献帝当时也夸奖说关公真乃是一位美髯公，从此啊人们就称关羽为美髯公了。曹操呢待关羽也是越来越厚了，虽然说赠了金，赠了美女，赠了袍，连须囊都给做了，可是曹操仔细这么一观察呀，嘿嘿，关羽还是在朝天想念他的兄长刘玄德。哎呀，曹操有时一个人静坐在屋里，他想啊，我得怎么才能把关羽这员大将留在我的身旁，看来呀我得割爱了，得把我价值连城的我最喜欢的东西送给他。曹操转念一想啊，不行，怎么回事啊，这位曹丞相有点舍不得了，如果说你要是论金论银论珠宝，曹丞相恐怕眉头不皱就送到关羽的面前，唯独一想他自己非常喜欢的这个东西，他有点舍不得了。可是自己转念又这么一想，哎，我为了留下云长这员大将，为了我江城的霸业，我将此宝赐予云长。曹丞相主意打定了，第二天又是宴请关羽的日子，吃喝完毕，曹丞相陪着关羽出来散散步，看样子曹丞相是想把关羽陪到后花园去，大概要赏赏花吧。还没到这后园，走着走着，关羽就突然听到一声马嘶，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啼跳咆哮之声。啊！关羽一愣，丞相。请留步。曹操就站住了，云长你在想什么？关羽轻轻摆了摆手，我并没想什么，刚才我听一声马叫，这声马唤似有龙吟虎啸之声，此马非同寻常，准是一匹良驹宝骑。曹操笑，云长好耳音啊，你听出来了，不错，这是一匹战马，云长不知可识此马？关羽听着这会往四外看了看，光听马叫没见着马呀， 这时啊，就见曹操轻轻这么一扬手，就由打这个垂花门里边啊跑出两个人来，往两旁这么一站，紧跟着有人打牵出一匹马来。这个牵马人身量啊比曹丞相稍高一些，要是冷眼一看呢，他和曹丞相面貌相似，好像是一家兄弟。其实不是，这个人是马厩之长，马厩就是马号吧。此人复姓司马，单字名义，他手里头牵着一匹坐骑，哎呦，好一匹宝马良驹，简直像一块红缎子似的。在这马的这脑门上有个白月光，有这么一股子鬃毛，是白色的滴溜圆。这马的两个耳根子下边有两个小包包，马肚子底下一个旋一个旋，一个圈一个圈的。那马蹄子下边好像有四颗弯曲的铁钉似的，不是，感情这马那两个小包包那叫头上有角，马肚子底下那马毛一圈一圈叫肚下生鳞，那四个小钉子似的哪儿是钉子，那叫蹄下有爪。此马放到山岗上即能变成猛虎，放在沧海里就能变成蛟龙。关羽看呆了，他连连地喊叫，好马好马。云长认出来，此马乃赤兔胭脂兽，乃是吕布所骑之坐骑。曹操偷眼一看关羽的神色，心里非常高兴，嘿嘿，心说怎么样，大将最爱马呀，好马乃是大将双足，就像他两条腿一样。我给了云长这么多的东西，他也没这么惊讶过，没这么高兴过。今儿个见了这匹赤兔兽，我看他爱的都有点发疯了。果然关羽向前紧抢几步，由司马懿手中接这个缰绳。这位司马懿一看，且慢将军，此马十分厉害，光马童不知道伤了多少，我好不容易才能够从马号里把这匹坐骑牵出来，您伸手就接，他不是张开口咬你，他就给你两蹶子，将军这可危险。这几句话云长似乎是没有听到，他的手已经把这缰绳给抓住，这匹赤头兽往后这么一打坠坡，紧跟着扑隆这么一下，把他鬃毛炸起来，唰，尾巴绞起来，把司马懿吓坏了。嘿，曹操也大吃了一惊，他怕别把云长给碰着。云长一勒这缰绳，你说奇怪不？这赤兔兽自从来到了丞相府，他没老实过，不是踢就是咬啊。今儿个一见关云长，嘿嘿，别看刚才鬃毛这么一炸，马尾一绞，关公就这一声鱼，只见这赤兔兽唰鬃尾皆垂，立刻老实了。哎呦呦，司马懿站在旁边鼓掌，关将军真乃虎将也。他把大指挑起来，你真有两下子，这马认识你是怎么的呀？大概马有马心，横是啊，这么长时间也没见云长，自从虎牢关分手之后九尾了，今儿在这儿碰上了。云长情不自禁的拉着这赤毒兽在院子里走了一圈，自己觉得有点不大好意思，方才可能多饮了几杯，他这才把缰绳 交给司马懿，然后来到曹丞相的身旁。好马，好马呀，嘿嘿，云长，你认识此马吗？丞相，这马我能不认识吗？他乃吕布胯下的赤兔胭脂兽。嘿嘿，云长耳目果然不俗，宝马良驹人家都认识。嘿，一句给你叫出来，赤兔马，云长可喜欢此马？这个云长听得这会儿轻轻摇了摇头，笑了笑没说什么。云长心里在想，君子不夺人之爱，人家曹操也拿这匹赤兔兽很重看，我说我喜欢，人家给我不给我呀？给我吧人家舍不得，不给吧我张口提出来，我说我不喜欢。云长这人不会撒谎啊，他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说，表里如一。现在一问，云长不说话了，哼，曹操看出他的心思来了。云长，我愿将此马送与你。什么？关羽听到这地方用手一捻胡须，丞相，此话当真？哎，我怎么能与云长说笑话，真是将此马赐给你，你要不要？哎呀呀，腾腾，云长往后退了两步，然后唰用手一撩战袍，抢步上前，深施一礼，多谢丞相赠马之情。哎呀呀，曹丞相赶快搀住了关羽。云长啊，我前者曾赠金赠银三日小宴五日大宴美女十名锦袍一件，从未称谢，你连个谢字都没说过，还甭说给我十礼了。今日一匹骏马，何能使将军如此深谢？将军为何这样见人而跪马？哎呀，丞相，你有所不知，我早知此赤兔兽日行千里，今幸得此马，如果我知道我家兄长刘玄德的下落，我们兄弟可在一日内相逢会面。哎呀，曹操听到这儿，这心里唰凉了一大块。曹丞相心里为什么这么难过呢？嘿，实指望啊，我想用这价值连城这匹宝马打动打动关羽，可万没成想，他见马思人，想起他大哥刘备来。刚才这话说得多清楚啊，这匹马日行千里，如果他要知道他哥哥的下落，一天人家哥俩就能见面。你说这曹丞相心里能不难过？这个事儿我办桌了。回到书房，他越想心里越不痛快，吩咐人把张辽找来。曹丞相找张辽干嘛呀？他问问他呀，当初你让我答应关羽的条件我也都答应了，你让我好好的恩待他，我觉着我待关羽不薄啊，可是他每时每刻每天都没忘了他大哥刘备，他总想着弃我去投刘玄德，我待其如此之好，他还常怀去心者何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张辽听到这儿，丞相莫急，带我去探听探听云长的口气。哼，去吧。曹操有点不高兴，张辽来到了关羽这儿，两人谈了几句之后，张辽可就问了，说我推荐兄长你来到丞相这儿，丞相待您可不薄啊，我看呢， 是后于玄德公，比刘备都强。可是为什么，您还常怀去意呢？你怎么总惦记着要走啊？哎，文远呐，关某深感丞相之厚意，不过我身虽在此，可是心中思念皇叔啊。哎，吾兄此言差矣呀，这个人处事不能不分轻重，如果不分轻重，那就不是一个大丈夫。你连厚薄都不知道，远近都不懂，你怎么处事？关羽听到这会儿，文远，曹丞相待我甚厚，不过我受皇叔厚恩，誓死与共，不能相背。不管怎么样，我也不能背弃他呀。有一样，文远，你只管放心，我一定报答曹丞相。云长兄，我这句话可不当说呀。那么要是这位刘玄德刘皇叔不在人世了，你当如何呢？看来张辽有点急了，你哥哥这么好这么好，他要死了呢？关羽听到这一愣，我大哥玄德要是不在啊，哼，关羽愿从地下，他要是没了我也死。哎，张辽一听，我这趟算白来了，告辞吧。他回来如实的跟曹丞相这么一说，张辽心里很忐忑。忐忑什么呢？他猜想啊，曹丞相非火了不可，一定得拍案大怒，因为这些谋士将军大多都在身边，这丞相听了怎么能受得了？别人正在看着他，你不是待关羽好吗？哼，听见没有，人家是非走不可，你好死也不行，我看你曹丞相怎么办。等张辽把这话都说完了，曹丞相这么一听，哎，轻轻叹了口气，把两个大侄挑起来。张辽一看，这怎么回事？文远呐，云长事主不忘其本，真乃天下之义士也。说这个人不忘根本，太好了。说到这儿，曹操看了看手下的文武，你们都要好好的向云长学习。关云长这么好，可是我怎么就留不住他呢？得想个什么办法让他不投他大哥刘备呀？大家一听，可不是吗？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出不出什么主意来，怎么才能打动这位关将军呢？美女也给了，金银也送了，袍也做了，连赤兔胭脂兽都送给他了。我们这么多大将，谁没吼着那匹马呀？这个也盼，那个也盼，有的可说垂涎三尺，想把那马跟曹操要过来都张不开这口。看丞相没那意思，这赤兔马好像自己要骑，没想到给了关羽了，这都没留住。哎呀，可真不好办了，看来这关羽有点留不住。这时荀彧答话，哎，我有个办法。荀先生快说，方才文远不是说了吗？关羽此人很重义，他说必然要报答丞相您的厚恩，也就是说他给您立个大功，然后他才去。您不给他立功机会，他不是就走不了了吗？啊？哦，荀彧没办法逼出这么个主意来。要说荀彧先生，那在曹丞相跟前是一流谋士啊，刨去郭嘉就是他了。现在好，出这么一小孩主意，这叫什么主意？大伙都差点乐了。正在这时候，由外面跑进一个人来，禀报丞相大事不好，袁绍由河北起兵了，统兵20万，派大将颜良为先锋，兵取白马，要进军许都，请丞相早做定夺。 听众朋友们， 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1925年，孙中山病逝，革命尚未成功，各方势力蠢蠢欲动。廖仲恺遇刺，中山舰事件，北伐大战。不久之后，918事变发生，抗日战争拉开序幕。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黄埔军人如何展现英雄豪情？蒋介石、汪精卫、吴佩孚、张作霖之间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中华儿女又是如何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奋起自救的？纪实传奇，开年巨献，历史深处的民国三重生。每天中午12点到12点半 ，FM95.4 ，AM603，北京故事广播，跟随作者江城一起探寻民国历史。 你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曹丞相和他的谋士们正在研究怎么想方设法能把关羽留下。就在这时候，探马来报说袁绍起兵20万，让他手下的大将颜良为先锋，领兵10万兵取白马。这白马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河南滑县以东。兵进白马，那就要进取许都了。曹操这么一听，心里很吃惊，可是表面上他还和方才一样那么平静，那么沉着，吩咐一声再探，把探马打发走了，曹操就要调兵。还没等调动人马呢，关羽就知道了。关羽这么一听，哎，这可是个好机会啊，曹丞相待我这么厚，我怎么补报他呢？要不然的话，我也无法离开许都去寻我家兄长。难得这么一个机缘，我跟他要一哨人马去敌敌袁绍。想到这会儿，关羽就奔相府来。有人禀报丞相说关云长将军求见。曹操一听啊，坏了，关羽啊这要为我去立功，嘿嘿，说什么我也不能给你这机会，立完了功你就走了，吩咐一声请。关羽打外边就进来，参见丞相。二将军，快快请坐。二将军来此何事？丞相，我听说袁绍要兵取许都，关某特地前来要与丞相请一哨人马做您的马前先锋。二将军不必了。关羽一愣，不必了， 杀鸡焉用牛刀，怎敢有劳云长将军，当有用将军之处，我必亲自派人来请，也就是这个云长没有话说了，哎，人家不用，笑呵呵的婉言谢绝了。关羽只好告退。云长退下之后，曹操亲自统兵150,000，兵分三路。第一敌袁绍，袁绍真把人马发出来了，一点都不假。袁绍早有此心，要兵取许都啊。三番五次这个机会都不对，这次他决意要发兵了。可恰恰就在此时啊，他发现在他这会儿闲居的那位刘备刘玄德是愁眉苦脸，整天也没点高兴的样子。当然刘备高兴不起来，两个兄弟也找不着了，家小也不见了，现在落得自己只身一人居于人家袁绍的门前，那个滋味好受啊，他怎么能乐呀？袁绍就问他，玄德公，你为何朝天这样不快活呢？哎，刘备听到这儿啊，苦笑了一声，明公啊，身为大丈夫，上不能报国，下不能安民，这是一，像我刘备之落的兄弟分散，家小陷于曹操之手，我怎么能不愁苦呢？哦，袁绍听这眼珠一转，心说有了，我呀卖你个假人情吧。玄德公，你不说我也能猜着，你是思念二弟关羽三弟翼德呀，而且还在想念你的家小。不要紧，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起兵兵发许都，然后我派人找着你的两个兄弟，让你居家团圆，也就是了。刘备一听，多谢明公。袁绍跟刘备说完之后回来，和谋士这么一商量，他手下的大谋士田丰这么一听，什么明公您要发兵？哎呀，这兵可发不得。嗯，袁绍一愣，怎么见得我不能发兵？明公啊，如今曹操刚得过来徐州，他赶走了刘备，把刘备给轰到咱们这儿来，现在曹操是士气正锐啊，我们是未可轻敌，不要轻易和他去打。我劝明公不如屯兵于官渡，待隙而破之，说咱们等着有机会咱们打他，我想那样不出3年呢，是曹贼可破，他那些地方就都是明公您的了。再说现在您是曹操的心腹大患，咱们这势力比他大呀，地盘比他多，粮草比他也足，您亲自统领的是青州冀并，那就是说河北山西幽州，这都是您的呀，多的地方啊，而且咱们占的是产粮区呀，这粮食有的是，曹操早已垂涎三尺了。现在这个曹操很厉害，他为了成其霸业，独霸北方，明公您没看见呢，吕布他已经给灭了，公孙瓒咱们替他灭了，张绣已经归降了他，他把刘备也给打跑了，现在只剩下刘表孙策还有咱们。他为什么不动刘表孙策呢？他想消除后顾之忧，先取下咱们的河北，然后他再做他意，咱不能上他这个当。哦，袁绍听到这会儿点了一点头，他觉得田丰这话说的有点道理，那容我思之，你让我再想想吧。哎，望明公深思而行，那意思你可得好好想想，这是举足轻重的事儿。袁绍把田丰打发走了，他来找刘备来， 他告诉刘备说田丰先生劝我不要出兵，玄德你看我怎么办呢？刘备一听心里着急了，刘备现在是巴不得的让袁绍发兵。刘备有两个心思，第一他惦记着玉带诏的事儿，这董国就怎么样了，我在离开许都之前天子拉着我的手哭了，国舅在十里长亭送别的时候还嘱咐了我，我说我会带机而行，现在落得只身一人了，光有机会也没用了，你灭曹操坐这儿嚷嚷不行啊，你得有人马呀，再说到现在不知两个兄弟的下落和家小的死活，再说刘备啊也恨这曹操啊，这曹操把他打得太苦了，太可怜了，直落得自己孤身一人，一人一计来投袁绍。我这回啊我得劝袁绍发兵，给我出出这气。明公啊，我想曹操乃欺君罔上之贼，明公若不讨之，恐失大义于天下呀。说曹操他是个国贼呀，您要不派兵去征伐他，您都对不起天下的黎民百姓。袁绍一点头，玄德公你言之甚善，正合我意，你想的跟我想的一样，我还是得发兵。田丰听说袁绍又要起兵，他赶忙跑来了，明公啊您怎么还想起兵啊，怎么了？现在我要不兵发许都，那我就要失意于天下。哎呀，我不是不让您发兵许都，现在不是时候，您不能出兵。袁绍把眼睛瞪起来，那么上一次是谁劝我出兵去发许都？不是你吗？我记得当时我不发兵，把你急得用那手杖当当直敲那地，我听见了，你以为我忘了？今儿你怎么又来阻拦我呀？哎呀呀，田丰一听一抖手，这明公此一时彼一时啊，说这会儿是这会儿，那会儿是那会儿，那时候我劝您发兵正是因为曹操领人马去伐刘备，奔徐州去了，许都空虚，咱们正好是趁虚而入，十分能有七八分的把握能把许都取过来，如今不同了，曹操正在洋洋得意之时，他兵也多了，将也多了，咱不能去打呀，我说避避锋芒，过个三年五载的咱们拖一拖他，按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持久战嘛，早晚就能把曹操给打灭。听到这会儿，袁绍啪把袍袖这么一抖，你们这些舞文弄墨之人根本不谙武事，你们呢就写个字儿、画个画什么的，出兵打仗治国安邦你们不懂，全是你们的理，劝我出兵也是你，阻我出兵也是你，岂有此理。田丰听到这会儿也急了，明公啊，你若不听我田丰解劝，此次明公出征，轻则大败而回，重则霸业尽弃，望明公详察。说你这回要发兵，你非让你给你打败了不可，打败了还是小事儿呢，你的霸业就全完了，你好好琢磨琢磨了。这句话可把袁绍给说火了，气得他拍案大叫，啪，可恼，我未曾出兵你就说这样的丧气话，吩咐人来呀，将田丰与我推出去斩了。过来两个武士把田丰给捆起来就往外推，刘备赶忙过来解劝，哎呀明公刀下无人，玄德因何拦阻，您不能杀他呀，您想未曾出兵先斩谋臣，出兵不利，请您把田先生饶恕了吧。袁绍听刘备这话说的有理，可是他怒气难平，吩咐一声将田丰推了回来。哼，袁绍指着田丰，非是我不杀你，玄德公讲情， 我暂且把你这颗手记寄存在你的项上，等我灭了许都，杀死曹贼回来，我再找你算账。来呀，将田丰与我关押了起来。给下了狱了，袁绍这一把田丰给押起来，他手底下的几个谋士都伤心了，尤其是沮授。沮授本想也要说几句，一看袁绍对田丰这样，他把要说的话本儿咽回去了。沮授算明白了，袁绍这个人刚愎自用，你说也白说，他根本听不进去。所以沮授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第二天，他把他的至亲好友全请到他的家中，摆了几桌酒席，跟大家喝了这么一顿闷酒。沮授这话也不多，大伙儿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等着酒喝完了，沮授吩咐管家拿过几本账来。这是几本什么账呢？也就是沮授的全部家财啊，连房子带地带现款都有了吧。干什么呢？分给他的这些亲友。大家都愣了，说沮授先生您这是何意呀？沮授这才说，列位，我家主公袁绍就要起兵兵发许都了，可惜的是时机不对，这次出兵准打败仗，我们想阻拦谁也拦不住，劝说他也不听，那么他一起兵非把我带去不可，我要随他一出征恐怕就不容易再回来了，我留着这些家财还有什么用啊？说的这会儿大家心里都难过了。沮授这些亲友哭着由家里把沮授给送出来了，简直成了简书哭诗了。简书哭诗，诗就是兵啊。在春秋战国时期，秦穆公手下有个谋士叫简书，有一次秦穆公要发兵兵灭郑国，简书阻拦说不要起兵，这时候你灭人家不光彩，为什么呢？郑国的国君刚死，你要是打胜了呀，你也不能长久占领人家那地方，再说郑国离咱们这么远，一两千里地，再说呀打败了更惨。秦穆公不听，简书说要是这样的话，那我只好等着给你们收尸了。今天的沮授真与简书相似啊。沮授回来的时候，感情这时候袁绍已经点兵了，他派手下大将颜良为他的马前先锋帅，领兵十万，兵取白马。沮授一听可就说了话了，沮授本想啊，从此我是一计不出，一策不现，一句话不说，不行啊，因为他们是谋臣呐、啊，谋者参也，就是参谋嘛，得跟着出主意啊，到时候就由不得自己了。本来嘛，你不能拿这个打仗开玩笑啊，您派谁为先锋帅都行，不能派颜良。当时他就给拦住了。袁绍一看，我派颜良怎么了？颜良是我手下的名将，袁绍手底下两员大将，第一颜良，第二文丑，河北虎将，我派他为先锋帅，你为什么不愿意？嗨嗨，明公，颜良心胸狭隘，他不能为帅。说这人您看他本领挺大，也很威风，不过他心眼太小了，此人不能容人呐。既是心胸狭窄，他怎么能去独当一面？所以您派他为先锋帅，是十有九败。袁绍听到这儿一皱眉，心说你瞎说什么呀，颜良是我手下的名将，河北两员虎将颜良文丑啊，我派颜良为先锋帅不能独当一面？哼，他 他不单能够独当一面，而且还能封山开路，遇水叠桥，长驱直入，兵器许都，万无一失。居先生，你休得多言。又没听。居寿点点头，站一边去了。居寿方才这几句话，颜良知道了，把颜良气的要把居寿宰了。旁边手下的偏将一听，那又何必呢？将军，您先甭杀他。居寿不是说您坏话了吗？您到底把白马拿回来不就完了吗？颜良一听有理，连夜起兵，浩浩荡荡10万人马就奔白马来了。白马的守将正是东郡太守刘岩，可把刘岩吓坏了。刘岩一听，谁？颜良，为袁绍前部先锋兵，10万人马奔我这儿来了。哎呀，他赶快给曹丞相写下了告急文书，然后是4门紧闭呀，吓得连出来都不敢出来。颜良的人马就到了，来到白马前，他把人马列开，先摆了一个二龙出水阵，摆个阵势让东军太守刘岩看看，兵层层甲层层，盔明甲亮，刀枪跃眼。颜良顶盔冠甲，罩袍束带，胯下青鬃分水兽，手提和善板门刀，在城前骂战。刘岩一听，什么骂战呢？你骂你的。呵呵，我不出去，出去就完了。我看曹丞相如何吩咐。他把免战高悬，随后又写下告急文书，10万火急嗖嗖的，这告急文书一个劲儿的往许都飞呀，那个豹式马呀，哇，一匹一匹像穿梭一样。曹操有许都刚一起兵，就接着刘岩的告急文书了，走的半道又接着了。曹操有点生气了，心说怎么回事，你让颜良吓破胆了，管给我写告急文书，看来你是一仗都没敢跟人家颜良打呀。曹操只得催动人马火速前进。等来到白马这儿，曹丞相是登高一望，他站在高坡上举目这么一看呢，哎呀，曹操也一愣啊，你看颜良这人马摆的像刀裁的似的，那个方位非常整齐，你看吧，一对对门旗，一杆杆牙旗，大道旗迎风飘摆，再看有一把红罗伞，那叫灰盖，灰下灰下的，大将才有那个呢，也只是袁绍手底下大将才有这个呢，这叫要这派头使唤。哎，袁绍就注重这个，要不怎么说他繁礼多疑呢？你看颜良这派头吧，这红罗伞呢，掐金边走金线，红飞火焰，由4个精壮兵卒，胳膊粗力气大个子高，4个人扶着这伞，一人举不动。红罗伞下就是这匹分水青鬃兽，马上端坐的就是颜良。他头戴黄金盔，身穿荷叶甲，大红战袍，红滚裤，五彩虎头战靴，手里托着和善板门刀。此人生的是面似生蟹盖，那脸就跟那生螃蟹盖似的。在他左边是8864只牛角号，在他的右面是8864面牛皮鼓，这边有吹的，这边就有勒的。瞧这派头，威风不可一世。曹操一看，哎呀，人言河北二将颜良文丑，乃万将中之魁元，今日一见，名不虚传呐。曹操这句话自言自语的说出来，在旁边气恼了一位，丞相何必长他人之威风，灭我等锐气，末将不才，愿取颜良首级。哦，曹操用手一拢胡须，回过头来一看，原来是自己收留下的吕布降将 宋宪，宋将军多加小心，料也无方，带领3000人马，宋宪杀过去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最近呢，我有一个发现。 什么发现？ 我发现社会上啊，有一种流行病，这种病人呢，一犯病眼睛就发红，一看你呀，长得比他漂亮， 怎么样呢？ 他犯病了。 这叫红眼病，对不对？就是爱嫉妒人呐。 总结得好， 是吧？ 看来没点实践经验，还真总结不出来。 我是那红眼病，怎么着？ 我总结得好啊， 像话。那么这种病人什么样？ 这样，我当着大家跟你学一学。 你就是那红眼病了。 现在我这眼睛就开始发红。 咱们大伙儿留点神吧啊！你学嘛我干嘛呀？ 我看看你身上什么地方能刺激我犯病。 不，我没有能刺激你犯病的地方， 是吗？ 我处处都超不过你呀。 怎么？ 我干的没你好，贡献没你大，待遇没你高，没超过你吧？你看咱俩穿这衣服啊，一个样， 一个样， 个头一个样，胖瘦一个样， 对， 就连咱俩这模样都一样，只不过我比你年轻点。 呸！为什么你长得就比我年轻呢？最近我怎么没看见你啊？ 我这不调走了吗？ 调动工作了。 哎， 调哪儿去了？ 调省里去了。 呸！调省里干什么？ 当局长了。 呸！哥， 什么毛病这是？ 告诉你说吧，有我在这儿，我让他那局长当不成，他有问题。 他有什么问题？ 他作风问题。 什么作风？ 男女关系。 别这么紧张好不好？ 啊， 凡是臭人都在这上做文章。 我不是那样人。他跟一女的嘀嘀咕咕10来年了。我碰上多少次，我连管我都不管。 你怎么不管呢？ 我就盼着出事儿，我好看热闹。 幸灾乐祸呀！ 后来实在看不下去了，我偷偷摸摸向派出所报告了。 好啊， 派出所也不管。 那为什么呀？ 人家是两口子。 废话，你这叫有意败坏人家名誉。 甭管怎么说，舆论给他造出去了，那叫人言可畏啊。让他说不清道不明，掉在黄河里他洗不清。 哎呦，您听这红眼病够多厉害呀！ 这是红眼病初期患者的表现。 那么中期患者就什么样了？ 比这还要厉害啊！ 咱们再学学怎么样？ 可以啊。 比如说我呀，上次出国了， 呸， 又来劲儿。 为什么让他出国就不让我出国？ 眼睛又红了。 要讲工作需要啊，应该让张总工程师去。 张总怎么了？ 张总技术上是权威，在国际上都有影响。 是吗？ 为什么不让人张总去？ 为什么呢？ 张总 啊， 不就是去年死了吗？ 嗨，那怎么去呀？ 那应该换王副总工程师去嘛。 王副总怎么了？ 我们培养的50年代大学生。 是吗？ 技术上是尖的。为什么不让人家去？ 为什么呢？ 人家不就是在外国还没回来呢吗？ 这全是废话。 那为什么不换别人去？ 别人换谁呀？ 比如说怎么不换我去呢？ 换你去呀。你去没用。 谁说没用啊？ 怎么 买个冰箱我自己就能扛回来 啊？就为这个出国呀？ 我不是想出国 啊。 出国有什么意思？ 怎么 我不羡慕那个？ 是吗？ 出国出国生活还不习惯呢。 是啊， 时差还不适应呢。 哎呀， 语言还不通呢。想吃馅饼还没地儿买去呢。 这废话， 我不愿意出国。 真的？ 你请我出去我都不出去。你们有人写信说请我马上出国， 你都不去。 也没人写这信呢。 还是想去呀。 不是，我就说怎么这好事全让他轮上了呢？ 这也不叫理由 啊。有我在这儿，我让他出不了国。 怎么着？ 我揭发他。他有问题。 他又什么问题啊？ 什么问题啊？他投机倒把。

有无限可能，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各种精彩，我们不能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人物空间，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16点整。 五千年浩瀚历史，三五句养生箴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翻开精美的日历，细数着春节将要来临，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更是我们期盼的佳节。2018年1月26日、27日、28日三天，祥康大型感恩回馈，只为大家多年的厚爱和信任。三天活动期间，购买祥康牌三七银杏茶30小盒，2220元，或者祥康牌一元胶囊6瓶，2190元，赠送200元代金券。购买祥康牌祥康酒3瓶，3600元，赠相同祥康酒3瓶，加赠300元代金券。购买华健微生态口服液8箱，赠华健微生态口服液3箱，加赠100元代金券。凭此代金券可以在发放此券店内购买产品使用，详情可致电北京祥康堂垂询了解。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和姚老师啊继续啊结合着冬季养生相关的一些内容啊给大家做进一步的介绍。下面呢有请我们的姚老师。姚老师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姚老师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李老师，我们最近呢把这个三节和大家讲了， 对， 尤其是昨天最后一节的大标题您给我们讲完了。 是的。 但是具体的细节怎样做好这个心理的清洁工作， 是这是可以说呀三个台阶。 对 啊，一个台阶啊比一个台阶困难，体表的最容易， 是的 啊，体内的就不容易了。 嗯 啊，体内的容易做到了，但是呢心里的灵魂深处的啊体表的大家都会做了，而且做的现在相当不错了。做体内的很多人还没意识到。 嗯 啊，有的人已经 意识到了。嗯 是吧，有的人已经啊做了，而且做的还不错。但是这些都是非常之少， 到不了位， 到不了。哎，姚老师刚提到了，最高的台阶那什么，思想上的，心理上的，再说干脆一点，就灵魂深处的一个洁净工作，那就更难更难了。 是的， 没有心理的健康，就不可能有身体的健康。 对， 所以说呢。要净化灵魂，这不就三节齐了吧。但是就灵魂深处的一个洁净工作难不难，我们大家必须得清楚。 对，你得知道， 哎，什么叫由表及里。哎，这句话什么叫由表及里，在这方面大家的认识也不尽相同。哎，存在很多的误区啊。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咱们说的例子，说如果我们看见一个人熟悉的人或者不熟悉的人，你发现他的衣裳脏了，哎呦是吧，哎先生你看这蹭哪了，这个衣服怎么蹭了一下，哦一看，呵，他赶紧上手自己打吧，是吧， 是的， 然后说句哎呦谢谢，是不是这样。 对， 哎好，这就说呢你衣服上的不洁的东西被人发现了，人家给你指出来了，你非常的高兴，是不是？ 是的。 好，比如说女士 看见一个女士脸上啊，哎，蹭了一块，不小心不知道蹭一块，本人不知道，你给他指出来了，哎，你脸上蹭的什么呀？啊，女同志口袋里包里都有镜子，哎呦一看呀，这从哪蹭的，哎呀也没人告我，哎，赶紧就擦，哎呦谢谢谢谢，是不是这样子？ 对 对，或者是你头上啊，比如说天凉了挂树叶了，掉树叶搁头上，谁发现能在头上落树叶啊，啊落个小虫子啊，啊等等，这些现象都很自然， 嗯， 被别人发现了，人家都会怎么样啊，也给你指出来，都会感谢你。 是的。 是这样的吧？ 是。 没错。假如说你这些不洁的东西，在你的话语当中，在你的行动当中，如果你去非常直率的给你指出这个不洁不干净的地方，人家会怎么样？ 按道理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感谢呀。 错了。话是这么说。欢迎别人批评指正我，哎，指出我的缺点是为了我的进步，话是这样说，但是心理上是非常不甘不满意啊，就觉得你指出了他的缺点，指出他错误是吧，就没有面子了，是不是这样？ 有一部分人应该这么说， 哎，这个一部分是相当大的一部分， 绝大多数人， 哎，话大家都认识到，哇，人家啊，在桌面上冠冕堂皇说，人家给你指出缺点，是不是？咱们现在说点具体的，说点身体上的。你比如说，啊，我们跟大家说了很多，说了什么呢？啊，说有形于内，必形于外。那就我们通过外表啊，就发现了他的一些疾病症状的先前的一些表现。 嗯。 你要发现这个啊，我们在这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哎呦，发现这个朋友啊，哎，有什么迹象了，我们告诉你，有的人啊，这表现都不一样。 是的，有的人呢会非常的感谢，但是呢也有的人呢会非常的不高兴。 是吧，哎，有的人在疑惑，哟，是真的吗？这你没有设备，你又没有化验室，你一看是吧，你怎么会知道，哎，多数人是怀疑，哎，有的人说，哎呦是吗，是吧，哎，那有时间我得去查查，啊， 对， 有说哎呀别听他忽悠， 嗯， 你看就是一样的这个事情啊，所带来的不同的反响，这就是今天的社会，实际上呢这也是真正的自然。 对。 什么叫自然呢？ 这就叫自然。 对。 嗯，说什么的都有。 所以从这个节字啊，我们引发了一些啊与健康啊有关和没关的事情，我们作为一个漫谈。 对。 啊，作为一个漫谈。啊，去挖掘我们深层次生活啊深层次的问题，也挖掘呢哎我们在健康理念方面深层次的问题。 嗯。 那我们为什么啊没有更多的去讲啊心理上的精神方面和以至于灵魂的这方面的清洁工作啊，就说我们距离这个话题也好议题也好还表现得非常的遥远啊，比较遥远，所以我们要做工作就得一步一步的来。 对 啊，当然呢啊，当然这个是最高层次的，如果真正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啊，在这个灵魂深处，哎，特别洁净，是吧？这大公无私嘛，大爱无边嘛， 嗯， 是不是？哎，为国家、为社会、为民族，是吧？哎，为别人都是想着别人，是吧？达到这种高层次，那不是说一句话、两句话的，是吧？清除自己啊一些不正确的想法、狭义的、错误的、陈旧的、堕落的、腐败的那些东西。那又清理起来那多那真是不容易，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啊，就是我们常说的，你可以暂时做不到，但是你绝对不可以不知道， 你一定要知道要了解 啊，你首先要知道， 嗯， 你最起码你做对了也好做错也好，你首先要知道， 你思想要有一个是非观念，要有一个底线，要知道什么叫是，什么叫非。啊，你连这个都不知道，那你别的就不用需要谈了，是吧？连是非观念都不知道啊，不知道你说这句话和做这事情对不对，是吧？那你就糊涂一生呗，是不是？哎，所以这些情况啊，涉及的很深的问题。但是我们为什么要提这个啊？就是说现在我们在啊贴着题儿讲啊，贴着我们健康讲，是吧？我们说的那句话，昨天我们在节目中说了吧？说没有心理的健康，你就很难有身体的健康。 对， 啊，如果你心理啊在认识上、在观念上一个不正确的，也可能就害了你一生， 会导致身体的健康。 那你比如刚才姚老师说这句话，就说的非常的清楚。有的人为什么不去看病？他就怕看出病来。他为什么不愿意你给他指出病来？他认为是好像是你在指出他的缺点和错误一样。 是的。 哎，有人呢就怕吃药，有人就怕医生看出病来。 嗯。 那个病是看出来的吗？ 当然不是了。 啊，对。是啊，他就怕人发现自己有疾病。这叫什么？这叫掩耳盗铃。是不是这意思？ 是。 不敢正视。 不敢面对自己的疾病。 没错。所以这些呢，这是不是思想上的、观念上的？ 是。 实际上在临床我们说了，这种人还经常看到。 对。 是不是啊？还经常看到。有些病，你像我们常见病，咱不说别的吧，比如说常见病、高血压，有多少人重视啊？ 是的，有一部分人是不重视自己的。 啊，你比如说咱一个多亿，有多少人坚持去看病吃药啊？啊，你要问他，你知道高血压厉害吗？他不能说不知道， 他知道，但是他不重视。 这什么问题？ 嗯， 是不是？还有很多呀，包括啊，我们谈点心理的问题啊。你们现在这抑郁症也好，这心理上的毛病啊，哎，现在很多了，发病率也很高。但是你发现什么呢？去认真对待、去治疗的才占多少？连30%都达不到。 寥寥无几，只有20%左右， 对吧？咱说大一点吧，是不是连1/3都够不上？这都说明什么问题？一个是知识问题，另外就是思想观念问题。 主要还是思想和观念上的问题。 哎，所以这些都是一个思想上、观念上的一个不正确的，这些都需要得到清理和净化。 对， 你看这个谈到这个了吧？ 嗯。 啊，净化什么呀？你就看他非常有没有必要吧，咱们一分析确实很有必要。说你自己连你自己的健康啊都不去重视，那谁能去重视啊？医生你去看病去又指出来你这个要重视，最终还是你平时要重视，因为病在你身上啊一个疾病的痊愈它需要多多方面啊方方面面的， 是的， 这些因素。 嗯， 啊，一个啊我们及时去看。 嗯， 哎，看了一个医生正确的检测、诊断，哎，和治疗方案。另外还得需要你去配合呀。 嗯，还得要需要这病人自己的去配合。 哎，有的还需要家庭啊、环境的一个配合。 对， 是吧？所以这方面多了啊，再加上饮食方面的， 嗯， 啊，精神方面的， 对， 运动方面的， 嗯， 是不是？方方面面，所以这些我们都应该了解。所以这三个台阶我们大家一定要清楚。 以下是广告时间。翻开精美的日历，细数着春节将要来临，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更是我们期盼的佳节。2018年1月26日、27日、28日3天，祥康大型感恩回馈只为大家多年的厚爱和信任。3天活动期间，购买祥康牌37银杏茶30小盒2220元，或者祥康牌益源胶囊6瓶2190元，赠送200元代金券；购买祥康牌祥康酒3瓶3600元，赠相同祥康酒3瓶，加赠300元代金券；购买华健微生态口服液8箱，赠华健微生态口服液3箱，加赠100元代金券。凭此代金券可以在发放此券店内购买产品使用。 详情可致电北京祥康堂垂询了解。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实际上我们这个也没法展开，是吧？要展开的内容很多。但是我们现在要给大家要说的掐两头，重点中间，这是我们当前是要明确的，是不是这意思啊？我们反复的再说， 是 是吧？我们说了哪个节啊？就是清理体内环境，叫内节啊，内节，人体内有垃圾了啊，在这一点上我们反复的去说姚老师还跟我说了说李老师啊，冬季一直就在宣传呐，冬季养生你讲讲冬令进补他以为我没有讲冬令进补确实我没有有这个标题我在讲冬令进补，但是我说了很多，他说我没听到啊，你哪讲冬令进补了是不是听这节目他必须得补，实际上已经做了大量的铺垫了，什么呀？清理体内垃圾，说你是清啊，人说是冬令进补啊，大家记住，清与补是一对矛盾，是一个矛盾的两方面。大家去想啊，就我们现在的一些思想观念啊，特别成了一个表面化，表面化我所以说我们在节目当中说了很多一个字悟，悟，悟。所以我们在讲冬令进补之前，我们必须要把这些相关的内容我们做了很长时间的一个铺垫。说你铺垫了吗？我铺垫了，但是我没感觉到啊。对，你没感觉到，你没感觉的事情并不没有发生所以这个现这当今的一个社会处在一个浮躁的也就是说在经济上表面上有些泡沫的东西，在人的思想认识观念方面也有这样的心理，人们心静不下来你现在看看，现在是知识大爆炸的时候，有多少人能够静下心来我今天看上30页20页的书，有多少人？少了。为什么呢？看电视上电脑， 对 吧？没有呢真正静下心来从字里行间去吸收营养去消化吸收都想来得快最后我们将来这个民族变成一个浮躁的民族，而不是一个深沉有底蕴的，慢慢就根基就没了是不是？越说越远了冬令进补，你说你做了哪些提前的工作？我说我说了我做了。你什么时候做的？我在秋季的时候我就做了。 因为秋季的时候李老师您就讲过 讲过它是什么呢？什么叫做了呢因为咱们讲的是季节养生，是一环扣一环，它能没讲吗？你琢磨琢磨它不可能没讲但是你学知识的时候我说了，中医讲是整体观念整体观念不就是一环扣一环吗环环入扣你有进补的时候你必须得有清理就像我们在单位大家都知道准备进货了仓库包员抓紧时间把您的货物进行整理整理，摆置摆置，腾出地方来是不是这样？ 是 把那个破箱子那些没用东西干什么？清理出去。 对， 这是没错，大家知道的。你讲你的冬令进补的时候，你看看我们有多少人在讲冬令进补的时候把这些工作提前给大家做了铺垫，这就是一个断章取义，是不是？没有从全局的观念所以大家现在将讲什么告诉你吃这个，这个里边含有什么什么物质吃这个对人体什么什么有好处，是不是这样？ 是的。 大家都去吃，过了六月份完之后完了又听见那个讲什么了所以咱们吃这个，这个对有什么什么好处，是吧？是不是这样？这叫中国特色的养生保健吗？这叫博大众精深的，是不是中医的养生学吗？整个都给变了味道变了味道。所以我们讲的这些为什么叫季节养生？其实你季节养生你讲了没讲饮食养生 讲了 讲了，我们还讲的不少呢。 对， 是吧？荤素搭配啊，干稀搭配啊，粗细搭配啊，包括我们上档节目啊，我们现在都什么呢？饮食数字化管理了， 对， 量化管理了， 嗯， 是不是？盐要吃多少？ 六克呀。 六克，水要喝多少？ 六到八杯呀。 是吧？哎，蛋白一天要吃多少？ 50克。 五十克， 嗯， 是吧？油要吃多少？ 不能超过25克。 你看看，是吧？什么都有，是吧？你连你的运动量都有， 嗯， 是吧？运动量有多少？是吧？告诉你了，一天你必须得走啊10来里地。 对， 而且告诉你运动你必须， 嗯， 对吧？运动的时候还要告诉你必须什么？必须你心率要保持在120。 是的， 是不是？等等，现在都是规范化、数字化，都有。我们讲了不少饮食了吧？但是我们把它都纳入什么呢？季节养生之力。啊，不是单条啊，在这个季节，因为你一年要在这个季节变化当中生活、工作、学习，你的身体、你的气血、你的脏腑等等各种血液循环呐、新陈代谢都要受到季节气候的影响。 嗯， 是不是这样？ 受到那个外界的这个影响， 你离不开啊。 嗯，对。 啊，你离不开，正是你离不开，告诉你了，才告诉你要上悟天，下悟地。你在这个环境当中啊，方方面面都会对你的身体构成影响，或者是危险啊，或者这构成你的变化，是不是这样？哦，我们明白了为什么要季节。就在季节养生，我们提前就做了铺垫啊。今天告诉他，如果我们在讲季节养生的时候啊，冬令进补的时候啊，你说我没有做好提前的铺垫工作，你这一步工作，你这个环节你就不容易做到啊。就是刚才姚老师说，对，我们秋季时候就讲了要清理体内垃圾， 是 不是？是 的，为冬季养生做好铺垫。 哎，提前要做好铺垫， 嗯， 是吧？不是说哇啊，到了冬季了啊，我们才醒盹儿啊，啊，到了冬季应该怎么办？哎，冬季进补啊，啊，那就补起来看呗。 应该呢，在秋天的时候做一做垃圾的清理工作。 没人说呀， 嗯， 谁追究这个问题啊？ 你只有先清后补才能吸收。 没有人呢，是吧？没有人讲这一块啊，啊，所以这个呢就叫断链啊，这个链儿得断了。 嗯，没有衔接上。 所以现在有些人说话做事有头无尾，是吧？有头无尾啊。什么叫整体观念？不是说。这个整体观念啊，不仅仅啊告诉你哦啊，人们的养生啊、保健啊、康复啊、治疗啊需要一个整体。大家想想，做什么事情不都需要一个整体观念？ 对，并不需要一时的养生，应该说四季是一个整体。 这一年不就是四季吗？ 嗯， 一年又一年，马上又一年就结束了，又结束了。我们在总结的时候不是总结一年吗？ 对， 我们能拿出一个阶段来说吗？是不是？你不是得做全年计划？对，我们的健康也应该做一个一年的。你不能说我单门拿出来呀，我学的是饮食养生啊，那你就非常非常的局限了，是不是这意思？ 是的，面太窄了。 太窄。 嗯。 它没有跟你大气候、大环境影响我们这。 嗯， 啊，丝丝入扣，啊，有针对性的，是不是这意思？ 是， 啊，你夏天的饮食，你和冬天的饮食能一样吗？ 不一样。 哎，对呀。 嗯， 是不是啊？这个东西有好，那有人适合吃，有人不适合吃。 对， 你还是离开了大环境啊。 嗯。 哎，所以我们在养生保健千万不能离开，是吧？你这中国这些东西，你去外国讲养生，它就不行了。是不是？ 对， 哎，因为呢，我们就在这片土地，这边的空气啊，这儿的水啊，这儿的气候啊，这儿的环境啊， 嗯， 造就了我们中华民族，是不是这意思？就老百姓常说的，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对， 咱们就说到这儿吧。有时间咱们乐意听呢，咱们再展开说。好，朋友们再会。 朋友们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下街157号，电话83226605。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手里的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他们的杀手成全。人民的树林里，帮助了万百无敌树林，在高高的山岗上，有我的火水好兄弟。没有姐姐，我们在一起站起来，站起来。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的杀手手有神，在秘密的树林里，保住了万代不灭的宿命，在高贵的山岗上，有我们我最好兄弟。没有谁只有传闻做的敌人，心上前上前有将将们的敌人往北走，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消灭的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北山湖上静悄悄，看起我心爱的土地堡，唱起那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